20来人都上来，有的赤手空拳，有的拿着鞭子和棒子，哎，叫40个上来也白上，让胡德海钉子心给揍的滚的滚爬的爬，这个刚站起来那个又爬起来，胡德海一边打着一边心里高兴， 行嘞， 哎，我长能耐了，你看看怎么使唤怎么合适啊啊啊！啊，我胡德海也是盖世的英雄了，他自己还欣赏自己的能耐呢。一句话简短，把这20来人打得鼻青脸肿，有的腰拧了，有的腿都错了环了，实在是抵挡不住了。滚地雷和坐地炮一商议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今天咱碰到钉子上了，赶紧去报告秦大爷，要没有大爷出头，这事儿不好办了。两个小子想到这块，一咕噜声腾腾跳出圈外，用手一指胡德海，呆，好小子，你是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？你活腻歪了，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，这是天子脚下的燕京城，我们是秦大爷手下的总管，你们把总管给揍了，大概也活不长了，你们等着去报告我们秦大爷，有种的可别走。 去，给我那重孙子送个信，他祖爷在这等着教训他。 老百姓又都乐了，滚地雷坐地炮脸也红了，一转身扎在人群里头，奔饭馆给秦明送信。那么秦明呢，现在也不舒服，什么原因呢？滚地雷坐地炮赶奔井台放水去了，咱不是说了吗，秦明在奔山间的饭馆楼上有吃有喝，但这小子也遇上事儿了。什么事儿呢？自从滚地雷坐地炮走了以后，这小子摇着上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欣赏这座楼里的山水风景画。看着看着，他的眼光就落到吃饭的人身上了。嘿，瞅着楼上吃饭的客人呢，不那么多，3355的，离着他不远有一张8仙桌，嘿，围着这8仙桌坐着4个人，他一看这4个人是与众不同啊，有一个人这正面正好对着他，这人看年纪也就在30左右岁，面如烟盆，2道8字利剑没袭入天仓，飞叉鬓角，一对大眼睛锃明刷亮，通关的鼻梁，4字阔口，再一看燕尾的黑胡，这人头戴月白缎扎巾，身穿月白缎箭袖，外披英雄氅，再往身后一看，鹿皮套里面床着一对护手电光钩，哦，练武的，和这人有个份儿，往了一座腰板倍儿直，稳如泰山。在这人的上水手坐着一个人，和这人长得威风，这脸蛋子跟开杂货铺一样，蓝一道红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绿一道，冷不丁看好像那西固成精似的，头上戴6棱超口降子硬撞金，顶梁门倒拉3尖4孤叶，鬓插英雄胆，周身穿青遍体挂造，腰杀4棱板带，肋下悬高，稍微点黑胡子茬，也是个练武的。在这花花脸的对面坐着一个人，是阴阳脸，是这张脸长的好像这个脸2:1天作5分开，